外国人参观全民学习的大殿堂科学技术殿堂后，纷纷表示惊叹。秘鲁劳动者总联盟代表团团长莱奥波尔多·奥尔蒂斯森迪强调说，全民学习的大殿堂处处都有探求科学的热潮，这充分证实朝鲜以科技作为机车来大力促进富强祖国建设的重视科学政策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埃塞俄比亚亚迪西亚贝巴青年协会代表团成员格布勒·马里亚姆·提贝布·贝克雷说，就这样雄伟华丽的学习的大殿堂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科学技术殿堂以各种形式展出了从基础科学到尖端科技的众多科技资料，从其涉及面和内容的深度来看，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同朝鲜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杨卡西埃尔说，在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科学技术殿堂是在短暂的时间建成的，很雄伟。他还强调，在伟大的金正恩时代，朝鲜人民将以科技的力量去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